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26集，昊天楼。众人商量好了要去，包岩就拍还拿着那个盒子发呆的庞玉。 哎，庞旭，你去不去？ 佛跳墙？ 庞玉拿着匣子自言自语，似乎还在走神。包岩歪着头看了看他，展昭等人也走了过来。 小侯爷！ 庞玉突然喊了一嗓子，众人都让他吓了一跳。 哎，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小梁子帮小四子揉着吓得扑扑跳的小心肝，不满地瞪庞玉。 这簪子我见过。 你见过？ 我想想啊，有三年了吧，我三年前见到的。 三年前？那会儿你不是还不凉着的吗？ 我以前就二世祖败家子儿，不长进了点也没多不凉啊。 展昭让庞玉仔细说这簪的来历，庞玉有些尴尬。 这簪子以前是我一个相好的。 相好的？ 你以前的情人？ 这当然不可能了，哪来的情人啊？喂， 那是谁呀？ 是凤仙阁的头牌燕凤。 庞玉望天，众人沉默半晌，包岩和小四子都歪头。 凤仙阁是什么地方？ 应该是琴楼吧。放心说， 你去听琴？ 哎呀，就是聊天喝酒呗。凤仙阁比较秘密的，都是那些达官贵人或者公子哥去，里头的姑娘也不是一般的瑶姐，个个都琴棋书画精通，而且样子那是百里挑一，有些类似盛唐时候的歌姬，能歌善舞，还会吟诗作对呢。 开封府还有这种地方？怎么我不晓得？ 凤仙阁不是开在外边的，而是开在昊天楼里。 昊天楼？ 展昭嘴角抽了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久没来开封了。 是在开封呢？我都没听过。 哎，往那边看，那座就是昊天楼。 庞玉说着，伸手指着东北边最高最华丽的一座高楼。展昭等人顺着庞玉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到一座红色琉璃顶的漂亮高楼。 那座楼有招牌吗？不是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的吗？我还一直以为是有钱人自己建来住的楼。 的确不是对外的，那座楼啊，能进去的必定是达官显贵，而且还需要引荐，或者是富甲一方的豪绅。 展昭想了想，瞧了一眼身边的白玉堂。 土豪，你去过没？ 我都没听过这地方。 哎呀，他不是开封本地人，自然没进去过。 庞玉说着，就见赵普和公孙走出来了。庞玉一指赵普。 啊，他是肯定知道的。 知道什么？ 凤仙阁和昊天楼。 哦，知道。 赵普冷笑了一声，眼里有些不屑。众人看赵普的神情，觉得他对那地方似乎有些意见，于是都让他详解。 昊天楼是前朝留下的东西，当时几个握有重权的大臣弄了这么个地方，说难听一点就是养了一些官妓在里面，里面的女人也不都是省油的灯，大多数都是皇城细作。其实昊天楼是朝廷控制官员的一个另类的地方，也是官场上那些人物彼此牵制的地方。当然主要目的还是享乐，赵祯继位之后换了一批官员，有些个老臣也赶走了，但这个地方的人放走了还不如养着安全，明白吗？ 众人微微皱眉，倒也是，毕竟这些人知道太多秘密，而且人脉又广，放在眼皮子底下还好管一些，真放走了不知道日后会出什么乱子。 昊天楼发展到现在就成为了纨绔子弟耍乐的场所，当然是暗地里的，不 不过也有它存在的意义，到里面去寻欢作乐总比在外面胡作非为要好，朝廷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昊天楼以前规模很大很大，后来渐渐小了，现在啊连牌子都挂不住了。当年那些姚姐也都是年老色衰，不少从良了，还有一些死了，估计再过几年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姚馆，或者索性洗白变成秦楼。 你说这簪子是燕凤儿的？ 啊，燕凤跟我说是个大人物送给他的。 大人物？谁啊？ 哎呀，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多问啦，他也没和我多说，不过来头估计不小吧。 那去找燕凤儿问问，为什么他的差会跑到这庙里来。 哎呀，一般人实在是进不去昊天楼啊，我也好久没去了，哎呀，我突然去问问吧。 庞玉说着又盯着那个匣子看了起来，玉堂见他神色有些异样就问他， 你是不是还知道什么？ 哎，人家都说青楼里头哪有真情啊，但是我看得出来燕凤很喜欢送差给他的人，而且他也很宝贝这只差。 燕凤儿应该不会是屈仲远的表妹吧？ 当然不是啦，按照屈仲远的年纪算，他表妹如果还活着那应该是个阿姨了，凤儿和我同岁的。 如果这案子牵扯到昊天楼可能会有些麻烦，有人要杀王琦，说不定也和这件事情有关。 跟王琦有什么关系？ 跟王琦是没关系，但是跟王琦他们家有关系。据我所知，昊天楼现在的主人是王丞相的义子王峰。 义子？ 众人都摸下巴，谁都知道王丞相膝下只有一女，宝贝的跟什么似的，所以才会招女婿，王琦也就成了孙儿。原来还有义子的。 这个王峰吧，人很聪明，也很能干，皇上是特地将昊天楼交给他打理的，他也的确成功的让昊天楼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对了，还有一点。 什么？ 王峰以前也是太学的，他年纪应该比包相要大一点。 哎，王峰不会跟这案子有牵扯吧？毕竟身份在那里，而且他是老狐狸了。 那只要找王峰了解一下不就？我们找他去。 包言话出口，庞玉突然笑了。展昭和白玉堂也不太明白，此时不止庞玉，赵普的神情也有些异样。 那个王峰有什么问题？ 王峰除了是王丞相的义子之外还有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 我姐夫。 众人张大了嘴瞧着赵普。 我大宋的公主可能都没什么存在感，要么就是太低调。皇姐比八哥大两岁，我和赵真小时候她照顾我们很久，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说我隐眼妖童要杀我，当时挺混乱的，我娘抢了我走的时候，要不是她挡着父皇，我可能已经没命了。然后赵真继承皇位的时候也遇到了不少艰险，多亏了他运筹帷幄。我皇姐虽然低调，但地位堪比太后，或者说太后见了她也要让上三分。 为什么你这位皇姐这么没有存在感？ 因为她聪明。 这时八王也走了出来。 功高震主这种事情要避讳的，他又不想做第二个五皇帝，当然尽量低调，攻城之后立马身退，过他清闲的日子去了。 王峰就是他相公，也是前朝驸马，可不就是我姐夫吗？ 王峰是这位大人物的夫君，的确要查他有些难度。 昊天楼是个肥差，每天会有大把的王孙公子送钱过去，里头的琴姬歌女几乎知道皇城里头哪些个二世祖以及权贵的全部秘密。对于皇上来说，那是个很重要的地方，交给王峰打理也表示对他的信任。将簪子放在这里，似乎是在暗示这一连串的案子和昊天楼有关，这事情有些棘手啊。 说话间就见包大人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那两个面具，似乎若有所思，也不知道他听没听到众人的对话。 大人。 展昭想问问包拯怎么办，包大人却轻轻摆了摆手。 你们明日啊 先去太学读书，昊天楼那边我再调查一下。 我说老包，你要查昊天楼，要不要跟皇上先商量商量？ 一直看热闹也不插嘴的庞吉突然提醒包拯，包拯白了庞吉一眼， 没这个必要，你这胖子要是妨碍办案，一律依法处置。 太师嘴角抽了抽，包大人一甩袖走了，展昭笑眯眯溜达出去了，白玉堂也跟着走了。公孙和包岩边往外走边点头， 包大人果然刚正不阿。 那是， 包岩挺嘚瑟，庞玉也跟着跑出去了。他好久没见烟缝了，一会儿得叫人去打听一下。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